这月台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， 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，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， 不是流言，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，需要谁准许？别人怎么说，我都不介意。我爱不爱你，日久见人心。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，这一片呼吸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，草案规定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词，或者故意以歪曲贬损的方式奏唱国歌，损害国歌庄严形象的，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22号起到本月底，全国的各个省份也将会密集的公布高考的成绩，其中甘肃、四川、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宁夏等地已经可以查询高考的分数。根据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的消息，贯穿北三环的地铁12号线将会在2020年实现通车，全线21座车站当中有15座为换乘车站，多数换乘车站的换乘距离都小于100米。除此之外，13号线的大钟寺光西门站也将会新建地面的换乘大厅，解决与12号线的换乘问题。在海淀友谊路和北青路交叉口的东北角，位于永丰产业基地内的青塘湾公租房的项目正在施工当中。我们在施工现场看到，本市最大的公租房项目青塘湾已经过半封顶，并进行了实体内装样板段的搭建。青塘湾是北京首个绿色建筑三星标准的公租房项目，那按照计划呢，将会在2017年的年底竣工，届时将会为创业者提供3790套公租房，解决居住的后顾之忧。 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。 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，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。这生命正值春光，别装作

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有句话叫做熊孩子的背后都有熊家长，因为生活中的一句话，我们往往会毁掉孩子的一生。比如说，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你怎么什么都不会，类似这样的话随口一说，都有可能让孩子变得自卑、敏感、多疑、情绪不稳定，甚至是退缩和对社会不信任。回想起小的时候听到过的那些伤害自己的话，现在想想，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呢？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个体，希望他们也能够受到尊重。而曾经让你也受过伤害的话，就不要再对他们说了。 些美丽的借口。